今集的无底深潭咧相当之特别嘅，因为咧系冇肥苏嘅。 系啊，无底深潭冇肥苏系第一次啊？试过未啊？ 我点知系咪第一次啊？我冇留意，我净系知道我好多次都冇得做啫。 你冇得做，无底深潭正常啦、 啊。然之后仲要俾人讲坏话，俾人督背脊啊！ 有咩所谓、 啊？我要问一下我身边呢位高人啊，如果俾人督背脊，应该点样自处呢？嗱，我身边咧就今日有嘉宾啦，有嘅。贵宾嚟到呢个无底深潭、嗯，就系、是、李宝能老师，你好啊，老师， 你好，大家好， 老师你好啊， 系李宝能老师咧，就要讲翻个 title 先，又要，哎呀，成日唔记得咗添，临床身心 身心 行为唔系，死， 唉，即系指住你记啊，大大镬，乜嘢啊？ 身心行为学家嘛， 你对自己咁冇信心噶？ 我俾你哋个大到添， 抛两抛就即刻，即、 哦啊、 刻冇晒， 我而家记性好差、啊，老师又俾人， 唔好意思 俾人督背脊应该点算？ 如果你不知道可能没事 知道呢 知道就辛苦一点 督回人咯好吗 回出去 是不是有些人呢喜欢以踩人为乐的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很多的 踩人为乐、啊、有的当然有的但是、踩了人自己有没有得益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啊、你不用青筋暴现不是说你 如果我踩了人的我有得益的话其实我这叫损人利己损人利己人其实我会原谅的、 哦、 我真的会原谅的、 哦、你真的原谅自己、啊 嗯、我有些时候踩人的人他潜意识未必想伤害他想帮他的可能 哦这样的、啊哦、我又好过一点 肉不得不成器、啊、有没有听过、啊、 你不要埋咪了你好大声 爱之心责之切 你自己拧回小一点就行了 吓死人咩咁我想讲咧，今日我哋唔系讲呢个踩人为乐，系讲杀人为乐。 唔系开你嗰饭啦，你咁中意杀人？ 点解会讲呢个题目呢就系、是、因为之前问阿李老师、啊、关于呢个喺东头里面咧嘅一啲 topic 啦，即系呢个校园枪击案啊。咁啊，讲到咧，点解嗰啲僆仔咧会无啦白事失惊无神咧就？發咗癲咁啊，攞住啲機關槍咧入去個校園嗰度亂咁掃啦。咁啊，當時老師又提到呢一個快樂殺人嘅 term， 咁我覺得咧實在太精彩啦，所以咧想開一集無底深潭咧嚟到講嘅。咁啊，點解會冇咗肥蘇咧？就因為俾我哋殺咗啦。 係咪嗰排骨啊 ，Mr. 花咧 ？Mr. 花就係佢啦。啊，咁啊，其實咧就因為阿肥蘇有啲嘢做啫，咁啊，所以今日咧就交 去咗殺人咯， 交俾我哋啦。咁啊。首先要問一下阿李老師啦，其實快樂殺人呢個 term 咧係喺邊度嚟咧？幾多世紀開始有呢個 term 嘅咧？ 哇，考氣添！其實嗰個概念咧都唔係好複雜嘅，因為我哋喺普通人嘅概念諗咧，人做一件事，周圍嘅人覺得嗰件事唔啱嘅時候，嗰、那個背景啊、那個動機，咁啊得幾個可以一般理解嘅啫。嗱、例如佢係想謀財啊， 係， 咁啊呢叫一般嘅犯罪啦，係。或者是他是想發泄、 嗯、 他有情緒、哦、我被人罵我現在要傷害回即還擊了 這兩種都很容易理解的、 嗯、 但另外一種呢即現在叫做快樂殺人也好快樂傷人也好、 嗯、 其實就當這些事出現的時候他們發覺歸納不到在前面那兩類那裡、 嗯、 是什麼情況呢、就是、簡單來說就是他沒有明顯的犯罪動機即他不是為錢也都系啦，唔系为咗报仇，冇、 嗯、 情绪， 亦都同宗教冇关， 系啦，冇。 即系简单三个字，无厘头。 咁你就要归一类俾佢啦。 嗯。 咁但系喺嗰个过程咧，你问佢点解会伤，即系做呢啲事去伤害人啊，或者杀人。咁通常呢啲人佢就话冇啊，我觉得开心。 系，通常啲有人话开心嘅咧，好似好多多数都系有辩解噶嘛。 其实佢呢啲表达咧唔重要嘅、 哦 okay。 我哋讲紧咧语言咧，其实系譬如有啲细路仔咧，去好细个嗰啲咧，医生问佢边度唔舒服啊，佢可能话唔知道。咁、 嗯、 跟住医生要逐个地方问嘅，系咪个肚唔舒服啊？边度唔舒服啊？咁、 嗯、 样。咁但系有时咧，那个细路仔佢指住只脚肚唔舒服，但其实个肚冇事嘅，佢只脚有事嘅、 嗯， 即系乱晒龙嘅可以。总之佢唔舒服，但系佢唔 即系乱咁噏， 佢未必会配对到嘅。 但佢又谂唔到点解要咁讲嘅，系咪？ 系啦，佢表达语言其实未必一定系咁准确。我哋讲紧咧系，如果嗰个人咧佢咁清醒嘅话咧，佢就唔会做啲咁唔清醒嘅嘢啦。 咁啊系啊，呢啲真系非常之唔理智嘅行为，同埋咧好多时真系。不理后果 他是有特征我们讲的如果在学术上讲他要有些定义的、 嗯、 例如刚才阿花家姐讲他可能是不理后果的 想 到就做的、 嗯、 但是也都不是有些是很好的计划安排好了 然之後咧，仲可能擠曬相機啊，咁影即係影自己做嗰件事 有 planning 嗰啲就 係啦，係啦，設計曬。你諗下，可能佢設計一個環境個場景咧，佢要 set 好曬啲音響啊，或者啲鏡頭啊。咁你嗰度首先你要買嗰啲器材啦，或者冇咧，你都要揾啦。跟住你要點樣個角度啊，全部好似拍片咁就咁做都有嘅，有啲人咁做。 咦？你講呢只《快樂殺人》係咪多數都係有 planning 啊？咁樣？即係做曬 setting， 好似嗱，我哋之前講嗰個校園槍擊咧，佢哋係會計劃邊一日啦，買定曬武器啦咁樣 嘅。嗱，依度亦都有時牽涉到咧，就係究竟佢嗰個計劃性係幾周長？有啲可能三兩日嘅啫，有啲可能再長遠啲嘅，有啲頭先講緊佢後果會點啊？佢冇計劃埋個後果啊咁樣。咁其實就有長有短嘛，咁但係通常就唔係好長。如果頭先講緊佢周長到咧前前後後都已經佈置曬啦嘅時候就唔係咁合理啦，因為佢其實依件事本身唔係一件理性嘅事嚟嘅。 咁樣呢種咁樣嘅部署會係一個單獨行動，一定會唔會係有組織性嘅？通常快樂殺人。 通常係單獨，通過據說同埋而家咧喺網上我哋都見到咧，佢哋其實係會喺網上面會招兵嘅。 系喎，有啲咁嘅 閃出嚟嘅，大家一齊 即係揾啲志同道合嘅人一齊玩， 同時唔識嘅人一齊喺某個環境裏邊做某一件事，而嗰件事大家都係相同嘅目的嘅啫，咁樣完嘅， 一齊去掉尿袋咁樣， 即係快閃網咁樣啦， 做乜都得， 一齊去超市場大嗌三聲跟住走咁樣嗰啲啦。 但係咧，頭先我講緊咧，嗰個部署有啲長有啲短嘅咧，咁原來真係好參差，有啲佢成年係一路一路去準備。但是可能一年之後才做的那件事，即是這樣叫長還短呢？但是我們會知道呢，他部署、啊、有些譬如殺人指南、啊、有些書的嘛，他可能寫了指南的、啊、你想想他寫一本書，寫一本殺人指南上網，那個過程可能幾多個月的、但是到他真的去實踐這件事的時候呢，是一瞬間、我們可以理解呢，他寫個殺人指南的時候那段時間呢，其實他是清醒的，他都覺得自己未必會做的，他覺得自己可能在幻想著 玩一下、玩一下。咦，那麼像周海亮和謝遵奇 的、是啊，都像、 他們不是說那時候都是、即審他們單案的時候 設計一下而已，想一下而已、 設計啊， 未真的 寫下一些 notes 啊、怎樣抽血啊、即買些什麼這樣寫下先、 直至到他那件事的發展呢，個故事去到即是個劇本、他自己寫的個劇本、去到那個地步就是他要做了，那一、刻呢其實就是關鍵的，他做和不做。他如果一路都没有做出来的话，这件事只不过是一个漫画来的、一个故事。他自己天马行空，现在很多这些人在想这些东西，可以写成书的。 是不是很多人在想这些东西的吗？哪个 剧本、 剧本。 你想想剧本拍戏那些就是。全部 電影。我以为你说那些躲在家真的写着想写着想着杀人。 但是刚才讲的他做和不做那里是一线之差。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他不是真的要做，他只是写出来而变成剧本找人做戏演戏、你想想是不是都很多人在做紧。 但是我通常你现在讲这些快乐杀人的人呢，他是不是写了的人呢，其实他真的譬如 plan 好了呢，基本上他是终有一天会做呢。 没错了。如果他终有一天会做的话呢，即是他 我们有时 有没有那么容易放得低的呢， 评估不到、因为其实要评估是很复杂的，不是完全不得。他究竟这件即是他那个人那个思维，他纯粹一种幻想一种思想，定是他有相当的我们叫做行动力。有些人是不断想得过讲的，譬如我想发达了，我想怎样，我想个个都讲，个个都想、 想自杀啦，咁样就成日 不断讲， 不如攞樽药出嚟望下，望下睇下，或者望下人哋自杀系点样啊，嗰啲咁样啦，但系冇做喎，结果系 啊，冇做噶。咁好多人都话我讲啫嘛，任我讲噶啦。咁、但系呢个行动力咧，的而且确唔系咁多人会做得出嘅。咁、但系呢啲人咧，佢自己知唔知咧，都未必知嘅。未必知嘅，点解咧？因为呢个系佢里边嘅一个内因先啦。咁往往咧，如果佢系成件事嘅过程，例如佢想物色一个对象嘅， 系 咁佢未曾物色到对象之前，佢唔会实践嘅呢件事。 即系佢嘅剧本，被杀对象， 佢嗰个剧本啦。咁、直至到佢嗱，譬如举例，我调转少少讲，有啲个案佢系要睇天气嘅嘛。 系啊， 佢遇到嗰啲天气啊、哇！你成年都唔落雨啊，咁样佢要等落雨咁、或者佢要等落雨，仲要闪电嘅，即系佢构成嗰个剧本啊。咁、 他其實是代入自己的劇本裏面的個角色， 嗯， 他要等到合理才行，如果等不到他都做不到出來， 嗯 嗯，但到他遇到了落雨了閃電了今晚是不是我要去做呢， 嗯， 那瞬間他都是如果理性的話他做不到的， 嗯，不過根據網上的版本這個雨夜屠夫呢就不是真的見到落雨他就去殺人為樂的，就是說是記者渲染的，就是剛好那幾天有雨落，咁你咪话叫佢雨夜屠夫啦。但实质佢系咪因为落雨而 high 啲要去肢解人咧？就其实都不得而知。 但系又唔系未必一样嘢，因为咧觉得天气同心情真系有挂钩。 呢个绝对系。 好似呢几日闷闷噏噏咁样话。 系啊，嗱，好似我真系好中意睇落雨嘅。我其实咧，人哋话阳光普照咧就好开心，我唔系噶。我见到落雨咧，我坐喺窗边斟埋杯茶，慢慢睇落雨。 我都系 噶。我觉得睇落雨好靓啊，好有诗意。 即系中意啲悲情嘅嘢，嗰啲人系。 落雨是不是悲情呢？其实要看看他那个祖先，他那个 祖先， 啊，是啊，祖先，因为比如你在，是啊，你在干旱的地方或者是少啲雨的地方 的品种后代，咁落雨是很开心的嘛， 哦，你原来来自一个这样的， 你是啊，我告诉你，我一入沙漠我就很开心，我很喜欢沙漠， 你想想求雨啊， 骆驼， 他们可以求每日都求雨，求到那天落雨为止的，个心啊，咁佢哋嘅後代咧，其實就係等落雨嘅。 咁咪即係我同阿鬼故我祖先都係， 可能 都係嗰啲 都係乾塘， 成日要乾塘，成日要跳球羽毛嗰啲嚟噶。 咁而嗰啲即係會落雨會導致山崩地裂啊，或者會泛濫啊，什麼嗰啲人咧，落雨其實就做唔到佢要平常做嘅嘢啦，或者甚至乎仲有啲悲哀悲劇嘅記憶啊，咁嗰啲更加唔舒服。咁我哋講緊其實呢度已經聯想翻，又跳一跳出去，就係有啲人咪做夢嘅分析嘅。夢嘅分析其實如果我哋抽離咗個文化背景咧，其實係好唔即係唔合理嘅。佢要咁頭先我哋講雨，你有咩感覺啊？佢有咩感覺？ 即係唔可以一竹篙打曬一船人。 係啊，每一樣嘢 你見到只鹿同我見到只鹿咧，唔可以用一個同一個解釋。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頭先講翻咧，即係如果一個人咧，佢其實係喺冇明顯嘅什麼動機。而只是追求我哋叫官能啊，咁官能你可以系兴奋，你用英文嚟形容就系一种兴奋。咁但系有时我哋讲得再入啲嘅就系佢开心，啊，快感咁，啊。咁嗰种嘅行为嘅结嗰，那个过程咧，其实而伤害到人或者系有生命啊，或者系自己也好边个都好啦，啊，可能系小动物都得嘅，其实植物都得嘅。就我哋对生命嚟讲咧，咁但系如果我哋呢个过程我哋抽翻，即系呢件事抽翻出嚟嚟讲。如果一個人佢通過掟嘢，佢好開心。其實佢已經有呢個傾向喺度。 掟嘢好開心都算啊？ 嚇！佢發泄 都係快樂殺人嘅一種啊。 咁但係如果我哋頭先講佢掟嘢係因為有人刺激咗佢，咁就變咗發泄啦。咁，入頭先前面兩類嘅其中一類啊。但係如果佢冇特別人激佢，但係佢發覺佢掟嘢咧有一種興奮，咁嗰種人咧，佢唔係因為情緒到而係佢通過掟嘅動作去追求嗰種感覺嘅咧，就會撥入呢一類啊。 嗯，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我很喜欢搣啲男仔嘅，算唔算咧？我觉得好 high 咁样搣佢哋。 女仔系唔 high 咧？系咪净系针对男性先 high 咧？ 咁女仔你又唔会搣佢嘅，无端端大家同性咁样，你觉得佢系软弱噶嘛？你唔会咁样伤害。但系男人你觉得我要即系点样令我 好 觉得？ 呢个咪心态咯，你系征服嗰种心态咯，你要征服佢啊嘛。 见到佢嗌啦，咁你会觉得好 high 咧？ 其实都系噶啦，已经算 系 都系算系嗰类噶啦， 唔好得罪我嘅啩。 系啊系啊， 咁样嘅吓，但系而家我哋分析嗰类，首先系严重罪行嗰啲先啦，即系 冇冇噶，对佢哋嚟讲冇轻重噶。 嗱，冇翻轻重，即系我识个朋友咧，佢系女性嚟嘅，佢咧就打麻雀咧，佢又牌品麻麻地嘅，佢好中意掟麻雀嘅，佢真系咧。佢系唔會理你死活嘅，其實大家衡量到只麻雀掟落你頭度穿啊嘛， 係 佢係唔會理你，佢照掟嘅， 佢唔理後果。 佢唔佢打， 佢我冇同佢打過，我喺旁觀見到嘅啫，係啦，因為我唔佢唔係一次半次，佢次次都係咁樣嘅。但係肯定一樣嘢就係佢覺得咩啫，掟中咪掟中。 咁佢呢個係脾氣暴躁啫，唔關佢。 唔係脾氣暴躁，你識得分輕重噶嘛？你明白？佢明知只麻雀掟落去一定會穿頭。 唔係喎，而家教阿老師講嗰只係。他做呢件事然之後佢覺得開心，唔係純粹一個發泄。 佢唔係佢開心 㗎， 佢都開心㗎。 責戒嘅責戒，呢類係重疊嘅。意思就係話咧，本來發泄咧其實係痛苦嘅，但係痛苦嘅過程，我通過做一樣嘢而我舒緩到我裏邊嘅壓力嘛。咁所以其實本來咧係嚟自頭先我哋講有兩類啦，咁樣嗰啲係多啲人出現嘅問題。而家點解會出現另外第三類快樂什麼嘅呢？就係嗰啲咧，佢唔明顯地係有犯罪動機，亦都唔明顯地係有人激親佢，佢而家係要嬲。 咁嘅第三類， 但係一定要迫切地一定要做呢件事。 咁我哋而家喺心理學或者行為科學裏邊嘅立場再諗就點解佢冇嘢外因啊？喺新行為科學冇外因刺激嘅情況，但係佢自己會咁咧？原來其實都唔係冇嘅，原來佢裏邊嘅嗰啲壓力咧係嚟自佢自己幻想嘅。或者佢里边自己追求嘅嗰样嘢咧，系佢自己做出喺里边做出嚟嘅。 嗯，即系觉得唔可以唔做呢件事，如果唔系我会好辛苦，系咪咁？ 或者佢想有呢种感觉咯。咁呢种感觉咧，头先讲佢唔系一定嗱，譬如我无端端啊，对唔住我讲少啲，我无端端我唔系辛苦，咁但系我可能拗 手， 咁我拗嘅时候咧， 拗手指 系啦，我拗嘅时候咧，如果我其实呢度冇一粒烂嘅话咧。我拗我唔会舒服噶，咁但系其实一般一个概念就系话，如果我拗而觉得舒服咧，呢度通常系有粒烂或者有啲嘢嘅，咁即系话佢如果做呢样嘢而佢有感觉有快感嘅咧，一定其实佢里边都有啲嘢俾佢平衡到嘅，系一定嘅。 咁我啲咬手指都算噶， 都系有啲嘢平衡 到。咬到烂晒个手指咧，烂晒。 佢有感觉嘅，佢有感觉，咁嗰种感觉令到佢平衡到某啲嘢嘅。否则的话咧，佢唔会，即系我哋个 因为 佢 要转移啊嘛，佢利用呢种痛苦去转移咗佢可能内心另一啲痛苦，系利用真正嘅肉体痛苦去将佢嘅内心痛苦嗰啲发泄唔到出嚟嘢，发泄咗喺第度咯。 呢个啊鬼故而家讲呢个痛苦呢个字咧好关键嘅，因为喺心理学嘅立场咧，痛觉咧其实系一个连续体，即系连续嘅由零痛觉到一百痛觉啦，我哋个度数 即系几多级痛 咁 啊？ 咁其实一般人咧，其实咧所谓快感咧，而家讲快乐神，其实佢有指标嘅。所谓快感咧，其实各个人嗰个度数唔同嘅。咁啊起点唔同嘅，咁但系唔会由零开始，即系佢总系有啲嘢。咁其实咧快感即系轻度嘅痛。你再大力啲拗你就痛噶啦。大家都明啦，如果成年人啲讲嘅话咧，系轻度嘅痛你就等于快感。咁如果佢冇感，即系佢嗰个轻度嘅痛咧，会慢慢会麻木噶嘛。咁佢咪一路升级咯。升啊升啊就变暴力啦。即系佢对自己好，譬如佢咬手指初时咧就觉得有感觉，佢唔意识系一种快感。但系佢亦都唔会系想去追求呢样嘢嘅。但系佢已经潜意识里边满足到一啲嘢咧，佢不知不觉系继续做呢样嘢。 系嘛？ 咁啊，继续做呢样嘢咧，去到咁上下，佢冇咗感，因为人嘅感知咧，其实好容易饱和嘅。我哋叫譬如呢间房有香味都好啦，或者臭味啦，咁入到嚟咧，冇几耐我哋嘅嗅觉 咗， 我嗅觉就冇咗啦。咁譬如我猛咁揼呢样嘢咧，揼下揼下咧，我手唔知感觉啦，唔痛啦咁。咁或者男女关系咧，咁样对唔住啊，夫妻惯咗啦，冇咁例行公事啊，咁就唔会再做噶咯。咁 唔系唔做，系搵第二个做。 呢个高明 爆自己秘密出嚟啦， 高明啲啊，高明啲。 个人都系咩？ 个人都系咁。 但系其实好学术， 假设性嘅呢个。 但系其实咧好学术嘅就系话，如果佢想生细路仔咧，咁耐系生唔到仔嘅。咁但係如果要去再提升返去嗰種興奮呢，新加坡啊什麼嗰啲國家佢出生率低嗰啲呢，政府就指引佢哋呢，就話你哋要改變環境。 嗯， 即係政府指引啦。改變環境意思係你唔好屋企度啦，你唔好喺個廳，唔好喺個房度啦。 打野戰， 你聽 公司啦。 即係要絕改變環境。咁你嗰個人咧，個腦咧，嗰個認知睇見嘅嘢唔同，佢自己全部嘢都唔同。未至於去到叫佢改變對象。改變對象嘅目的就唔同嘅。佢講緊係正常，出生率低咁，你點樣提升出生率？咁所以其實，如果嗰個人佢去做一樣嘢，通過一啲傷害性而提升緊佢個痛，去到一個地步咧，我哋當佢自己針對自己先講啦。嗱，其實自己啊，我自己肉身嘅咁講啦，但係我哋好不幸地咧，我哋嘅眼耳口鼻其實接收到個信息咧，係會構成我哋身體嘅呢啲感官嘅，即係話我吉自己痛啫，但原來我吉人哋，我睇見佢痛，我視覺輸入咧，我都會導，係啊，我都會。如果不是就不会有那么多那些片出街了。 那些 SM 片呢、 即大家要即刻联想到那些片怎么会有人看的。 那些 SM 片哇打到你。 等等我想爆个秘密啊。 你玩 SM 的。 不是我想爆个秘密。 是什么事 我挺喜欢看那些 SM 片的。 意思就是 说 即是那些看到人家虐待人家那些、即是那些或者是那种啦。 即是有图画啦，或者 你会觉得几好睇，我觉得系咪有啲病态咧？ 其实唔系，其实全部嗱，其实而家 嗱，唔好歧视我啊，鬼故啊！ 我哋唔歧视啦。简单啲讲咧，现代人系生活喺一个我哋叫做高度文明嘅社会环境，但系好不幸地呢种高度文明嘅社会环境咧，其实系唔自然、唔健康嘅。嗱，简单啲讲， 个约束啦，我觉得。 简单啲讲，一个男人。如果佢去到对唔住，而家读书读到大学毕业咁啦吓，不过而家讲到好似好即系已经甩晒噶啦，已经。 而家譬如我哋讲上二三十年啦，佢读书读到大学，佢未以前嘅人未结婚之前系唔会咁随便咩噶啦， 同居好大件事噶嗰时， 系啊， 中学生你 心重噶嗰时， 我哋嗰年代中学生你唔可以拍，即系唔系去拍拖嗰种感觉噶， 就算拍都翻屋企换咗套校服先， 啊、 或者仲 要系啦，即系唔可以俾人知，唔可以俾人见，唔系话而家理所当然出入无无间，即系即系好似即系无阻无隔咁，你自由出入。 有嗰啲咩嗰啲个咩天光道啊？嗰 時嘅嗰兩個唔同，嗰個就係宿舍門口啊嘛。 唉，係啊， 即 係 離曬譜。 即其實而家社會已經唔同咗啦。咁但係而家講翻咧，就係如果嗰個人咧，佢喺佢自己嗰、那個即係個社會咁文明嘅時候咧、嗯，我哋個年紀去睇咧，一個正常啲嘅人，其實我哋嘅思春期啊嘛，佢、 嗯、 其實係喺好係好細個嘅咋、 嗯， 十零歲啊咁樣，係咪豆蔻年華啊什麼嗰啲十五六歲你仲唔爆啊？全部都要出曬嚟嘅，即已經、嗯、已經係係好興奮嘅狀態底下。先至健康嘅喎， 系啊， 因為你生細路仔 生物嗰、那個嗰、那個發情期就係嗰啲， 所以我哋而家好痛苦啊！個人咧仲係喺個青春嘅階段，但係又要壓抑自己， 而文 明。我講我自己啊，你話係嘅點解？ 咁係啊嘛，呢個事實啊嘛。 我以為你就會窒我。 可能我哋係咪要轉話題啦？開始 要轉唔係？我哋要轉話題之前咧，去一去個 break 先，翻嚟咧繼續講我哋今日呢一個好刺激嘅 topic， 快樂殺人。 咁啊，瞓瞓下咧，聽到廁所有聲，後屘咁啊，好大膽咁走過去睇一睇，咁啊點不知一打開冇人冇聲，咁啊發夢咧就見到有個女人嘅物體，咁啊問我頭先見到啲乜嘢嘢？ 啲鬼問你啊？ 係啊，咁冇幾耐啦，我就走去驗眼，原來黃斑病變。黃斑病變完咧，仲要係再發現咧個視網膜穿咗個窿，可能好有連貫性，就係個網睇唔睇到，可能係揾嘢隔埋嗰隻眼 啊，就係驚你睇到，因為 咩 事啊？國家機密咩？ 星期六日靈異鬼故事件匯集陰陽界， 黑子雲內 www.radio99.tv 一網打盡。十点半时段，暗黑组合，无夜无知。 继续快乐杀人啊！我俾人 继续杀人， 我俾人屈啦。 边个屈你咁大胆？ 啊，老师头先见证到啦。鬼故王话咧，我中意做东头呢一类嘅奇案节目咧，代表咧我本身咧个潜意识咧都系想杀人啊！你快为我辩解。 不过其实阿花家姐，而家你讲你觉得俾人屈咧、 啊， 已经俾咗自己既定嘅一个即系评价。我哋會點樣講呢，就係、是、如果你有啲傾向，我哋唔好去比正或者負面嘅評價先。我哋去思考其實呢個係咩現象嘛。簡單啲講，有咩人佢會有呢種傾向呢、我哋先講少少，然之後先返返前面個題目嗰度。 咩傾向、 衝即係有去傷害呀、啊、或者殺、啊、 想殺人 啦、 啊。 咁、 啊 啊、我哋會強調一樣嘢呢，其實人呢，我哋遠古嘅祖先，即係我哋條線一路駁上去、我哋呀，直情係我哋生命裏面、基因裏面呢，全部人走唔甩嘅，都系杀嘅。 杀戮， 通过杀戮。你杀戮嘅对象系咩咧？就系包括我哋去猎杀一啲，因为我哋唔系一开始就系农耕社会。我哋学术啲讲咧，我哋好长时间咧，其实系猎人，系猎 hunter 猎人嚟嘅。咁同时咧，面对自己猎嘅猎物嘅同时咧，我哋仲要去战争嘅。 系啊，部落与部落之间 冇错啦，战争就系你随时成个部落会杀死晒，咁、你要保护自己，唔好话部落添，你保护自己先吓，或者保护自己嘅家人，家人嘅意识都最初都冇嘅、可能系即系互相侵犯啊，互相伤害啊。 咁到一路一路发现，咦，原来我哋可以团结啲啊，嗯，我哋可以咧团结咧，令到我哋嘅生存啊、生命咧系有多啲保障咁，啊，样，嗯，即系我哋要知道个历史系咁啊。咁嘅时候咧，就又衍生到头先部落同部落之间嘅斗争啦，争，水源啦，争粮食啊，啊有天即系有天灾嘅时候就出现咩咧？唔会有政治问题噶啦，当时就吓，政治意思就系资源分配啊，权力分配啊。咁但系去到咁上下啦，就出现咧，原来部落里边咧争权力咧就会分裂啦，分裂咗就产生呢啲啦，全部都系刀即系剑剑，即系去到后边有工具啦，啲猩猩都識得打嚟打去啦， 啊， 我哋睇片咧，睇啲嗰啲動物片，同小朋友睇啊，哇！嗰只猩，嗰只大猩猩，嗰只什麼猩猩，佢揸住樹枝，揸個石頭打人，打嗰只即係嗰只即係細只嗰只嘅可以嚇。咁同埋你要去得到， 即係冇親情呢樣嘢， 你要去得到你嘅配偶，你要得到你自己嘅基因後傳，你又要殺嘅喎， 個交配權啦 嚇。嗱，頭先講緊生存，包括咗糧食，包括咗你嘅社會地位，有嘅，即係動物界裏邊都存在，包括咗你嘅基因嘅延續，即係物種嘅延續。咁你要獲得你嘅配偶，你就要男人冇辦法，對唔住啊，係全部都係經過依個階段依，這個過程，先至有你嘅後代。即係我哋嘅父母係咁樣得到我哋出嚟，佢哋以前啊，咁，到後來農耕社會出嚟啦，開始有多啲資源啦，開始有大量糧食啦，分配啦，容易啲啦，咁我哋先至叫做開始逐步文明啊。咁到而家咁啊，講翻就係我哋有好多社會規範啊， 經過幾千年咯喎， 係啦，有社會規範，眨眼講完啦，嗰度已經係 啦，跟住點啊？咁我 咁而家我哋就而家先俾人著住靚衫，著住包得密密實嗱。其實而家到今時今日為止，我哋個地球上邊仲有一啲民族、一啲地區，佢哋係要求婦女包得密密實實嘅。 係好多係， 宗教上啊什麼都，其實佢哋原因咧唔係淨係保護婦女，係保護個男人，因為男人對唔住男人係咁野獸嚟。 係啊， 你唔好俾我見到。你俾我見到，我忍唔住㗎。 因為喺伊斯蘭法裏邊講得好清楚，佢係即係覺得，我男人如果走咗做一啲叫性嘅侵犯咧，佢係會受到行為係要斬咗佢嗰度㗎嘛。咁與其就係我女性已經被侵犯咗，我男性又要俾人斬，不如阻止呢件事發生。 所以佢哋會認為係個女性去挑逗佢嘅。依個係好符合頭先我哋講緊即係之前啊邊啲情況，我哋討論過，如果行為科學同心理學去比較嘅話咧，心理學好內在嘅意識、潛意識自己嘅啫。我想打人就係我想打人，但行為科學、行為主義咧就係我想打人唔係咁簡單，而係有人令到我想打佢。佢係我嘅即係刺激物 stimulus， 佢刺激我令到我想打。喂，我唔係生出嚟就想強姦人嘅，我唔係個個女仔我都要嘅，而係阿某喺某一個時間佢某一個狀態，我某一種心態。经过某一个地方，全部一个即系好多个交叉点，变成一个点就发生呢件事。 系头先你讲嗰，那个法洛杀人咧，似乎多啲系内在嘅嘢。 嗱，而家我哋讲紧咧就系， 即系嗰个挑衅嗰方面又好似 冇错，冇错，冇错， 重要。 我哋已经分析咗一点咧，就系冇乜外因嘅。 嗯， 但系我哋后来就发觉咧，即系学术上讲咧，佢有内因，而个内因咧唔系一。般我哋喺精神科嗰度讲紧佢啲情绪咧，自己高高低低咁嘅精神病， 脑嗰个 系啦，唔耐分泌啊，咩精神传导物质啊，自己高高低低嗰啲咧就叫做精神病。但系如果我哋讲紧一个人，佢喺个脑里边，佢而家弹咗只龟出，唔好对唔住，唔好讲龟，对唔住，弹咗 一个伤心， 伤心啊， 一 个 伤心。 但系我真系想讲， 系好讲啊，唔紧要就讲啊， 我一讲龟 啦， 系阿鬼哥咪伤心。 嗯， 但只龟而家唔喺我前边，件事唔系而家发生啊。而是讲佢个心里面闪咗一个咁嘅念出嚟，系佢啫，唔系你，唔系我。嗰只龟嘅嗰个事迹，原来对佢咁大影响嘅。咁佢咪有而家负面情绪啦？我唔知啊，讲啊，有嘅我感受到有。咁而如果有一个人 鸡咧，就佢有负面情绪， 之类 恐惧情绪 之类啦。 阿老师唔知我惊鸡嘅， 系啦。咁 而家知啦， 系啊。咁可能细个点啊？咁好多嘢啊。咁但系我哋讲嗰个实物唔需要喺你前边，冇明显外因影响。而只是我自己里面有一个念头，有一个一个记忆，已经足够令到佢咧里边有情绪反应，而佢未必知道，未必意识到，潜意识都得嘅。因为我哋讲紧意识就系我而家意识紧，我而家谂翻呢只龟，谂翻只鸡，一咁似音嘅 系咯，系啊， 一蚊一只龟，一蚊一只鸡， 唔需要佢意识到嘅，佢潜意识里边有已经系影响紧。咁所以催眠嗰、那个概念就系、是、佢根本唔意识自己有嗰个喺里边，而嗰个信息。那個指令呢一路就在驅動他做一些他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會做的事。咁而家講翻咧就係、是，如果他冇明顯外因，原來唔使嘅，係裏邊自己都有嘅。好啦，關鍵就係話 原来如果佢冇痕冇躝而拗，佢冇感觉，即系话佢一定有啲嘢系有缺失或者唔平衡，佢揾嗰样嘢。咁啊，发现咗咧，原来而家个大问题咧，就唔系嗰啲去枪击或者系快乐杀人嘅人嗰一小撮人有问题咁简单，而系发现原来人咧。而家有一個好共好大範圍嘅一個好越嚟越多人出現嘅問題，就叫認知喪失啊。 嗯， 認知喪失啊，認知喪失症啊，叫做嚇。仲有一個叫故鄉喪失。 故鄉喪失， 未聽過呢個真係。 故鄉喪失咧，又日本人啦。 唔識得翻屋企。 冇咗嗰個根嘅感覺。 冇咗根嘅感覺。 而家好多香港人都冇 噶。基本上就冇乜啦。 咁呢兩樣點解提出嚟講咧？就係、是、你而嗰個人咧，其實佢故鄉喪失就佢意識唔到自己個根。 嗯， 呢个就系故乡丧失啦， 好似个浮萍咁样咯。 头先前边第一次，首先讲嘅系认知丧，认知丧失系佢同外界嗰个关系 断咗， 个系啦，嗰、那个感知系薄弱咗、 嗯， 甚至乎断咗、 嗯， 即系佢感觉唔到自己存在。两种，即系一个 X 族，一个 Y 族啦，感觉唔到自己喺当下存在，就认知丧失啦。感觉唔到自己喺宗族存在，就系、是、故乡丧失，或者冇咗祖宗。冇咗即系冇咗父母，冇咗嗰条线根嗰条线，加埋咧，其实嗰个人就系飘嘅，即系佢自己就好冇咗存在感嘅。咁冇咗存在感而直接导致出嚟嘅系咩问题咧？就系、是、存在嘅不安。 嗯，咁如果套用翻阿周海亮咧，即系肢解父母啊、嗯，因为佢曾经即系喺啲 blog 啊，成日都写话，其实我都唔知点解即系要生我落嚟啊咁样。即系佢系完全冇乜感情啦，首先。但是咧，佢又知道自己是 psychopath 嘅，即係佢會分析翻俾人聽其實我係一個 psychopath， 我係一個心理變異啫。咁佢係有知道自己嘅問題嘅喎。又 如果佢係用精神科嘅材料去睇嘅話咧，好容易就跌咗落去嗰度翻唔到出嚟噶啦。因為全部，因為對唔住，我哋而家都係邊緣嘅，喺、邊緣。因為咩叫正常？正常係跟大多數嘛。大多數嘅人咧唔講嘅，你講就已經你係唔正常噶啦。呢、這個統計學嘅概念， 所以好多人認為愛因斯坦唔正常， 啊，絕對唔正常。 兩個都我哋唔正常啦， 絕對唔正常，因為我哋都講我哋係少數啊嘛，喺邊緣啊嘛。咁所以其實精神科或者係心理學好多概念，其實佢攞中間大多數，但我一路分析緊嘅咧係攞緊自然科學嘅自然法則。自然法則咧，其實佢唔會用大多數嚟定義為正常，佢唔會用嗰啲少數咧叫佢哋做 abnormal， 唔會嘅。因为我哋譬如讲季节嘅春夏秋冬啊嘛，你夏天嚟嘅时候，夏天嘅植物多啲咯，春天嗰啲过噶啦，咁到冬天嘅时候乜都冇晒啦，咁、但系到春天就出翻嚟，咁佢系根据季节咧有唔同嘅出现。不过呢度题外话先，入翻头先个题目咧，讲紧就系、是、如果嗰个人佢开始感觉到自己即系对自己嘅存在，佢不知不觉感觉唔到自己存在，咁佢会产生不安。咁、呢种不安点样去攞翻？即系点样去安稳翻、安抚翻自己呢？简单啲讲，就系佢要令到自己觉得自己存在。 嗯， 咁即系揾一啲做一啲嘢，做一啲嘢啦。总之，例如毁灭人嘅生命， 嗱，其实 人哋痛苦。 其实呢度系有一个好重要概念，就系、是、话原来佢要感觉到自己存在，系要头先我哋讲紧佢嗰个度数咧，已经一路爆紧上边。佢有好多已經麻木嘅，譬如女人對唔住，通街都係啦，係嘛？女人嘅好性感嘅圖片，通街都係啦，係嘛？網上面又有啦、你越睇得多，其實佢就越 麻木， 越唔可以自然地去我哋叫做一觸即發啦、 嗯。 其實本來性，如果喺性，我哋叫快樂殺人，其實佢英文係好同性有關。其實 咩英文 ？sexual 即係性上性嘅快感 ，sexual homicide。 咁、性噶， 同性有关，性嘅快感，其实一讲快感嘅，多数牵涉到性嘅概念啦。咁、但系其实头先讲紧咧，嗰、那个快感咧系痛嗰条线上边嘅一个程度嘅指标嚟嘅啫。咁、本来其实咧系冇分性又好乜都好嘅，系佢强弱，即系等于我哋味道，我哋个嗰个味道嗰、那个味觉咧，其实佢我哋甜酸苦辣咧，唔系唔同嘅。嘅唔系唔同嘅嘢嚟嘅，系唔同程度嘅嘢嚟。 程度 即系我哋眼见，而家眼前面咁多光线啊，又红又黄啊，即系七色啊，什么色嘅？佢唔系独立存在嘅颜色，佢系个色谱嚟。 系啊，色谱 系啊，喺色谱上面嘅一个频率嚟嘅。 即其實佢哋都係同一樣嘢嚟嘅， 同一樣嘢， 即係程度唔同。 係啦，咁咁啊產生咗唔同嘅哆唻咪發嗦咁音階音個音階咁解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叫做categorical perception， 即係我哋叫做感知嘅規範化嚟嘅嚇。咁咁其實必然係咁。我哋要講咧就係，只要佢感覺到刺激到佢感覺到一啲嘢，咁佢嗰種不安就可以舒緩到。咁所以有啲人咧到佢自己喺度飄啊，佢自己慌失失嗰種感覺時候，佢要捉翻住自己坐翻定嘅時候咧，嗱我哋而家想像唔到嗰啲人個感覺嘅。其实有时我哋譬如话突然之间一瞬间咧，我譬如可能有某啲人咧听紧嘅听众啦吓，佢如果系因为情绪、情感吓，因为金钱 系 而令到佢咧系个理性会有啲恍惚啊、错乱咧，其实会喺某种情况底下咧系好慌张嘅，唔知点算，唔知点做，即系类似嗰种感觉嘅，佢系要失，即系我哋讲系会失嘅，失常，失咗失理性。咁而嗰种状态底下咧，头先讲咧，身边有冇人咧，或者佢而家做紧嘅有冇一啲嘢可以帮到佢坐翻定，定翻落嚟咧，就好重要嘅。 咁如果你譬如严重啲，好似以前林国伟咁样啦，屯门色魔，咁佢就逼住，即系好似逼住自己一定要去。去奸啊，去殺啊咁樣啦，甚至乎即係五十幾歲嘅，啱啱打完麻將翻去嘅，都俾佢搞掂咗嘅。咁如果你話輕微啲，即係你而家講緊程度上唔同啊嘛。即係如果輕微啲，可能就係喺床上啊，中意對個伴侶又綁啊，或者打佢屁股啊。咁其實係程度上嘅， 完全係程度上分別。同埋我哋要知道咧，人嘅深層記憶咧，先至係最關鍵，即係同生命最有關嘅，越深層越有關。 深層。 深层的意思即是说呢，我们现在今天吃了什么东西，见了哪个，那些很普通的东西。但记忆最深层的就是跟血有关，跟生理有关的味道。所以呢我们会知道网上有些人 去卖那些裤啊， 是啊，卖些内裤穿 过，还要穿过，还要 有经期出来。 我卖给人都、 啊。你卖给人的、哦香港都有这个事 情。 好抢手啊， 好抢鬼买。 咁梗是有 些。就找鬼买鬼裤啊，那些找鬼买。 其实真的不讲得少， 对 不讲得少，因为对那些人来讲他需要， 他 不是用那种味道，他刺激不到他最那种兴奋、那种深层里面， 有些人觉得很难理解， 即是那个冲动， 因为 他已经麻，那些表面那些麻木了，你有什么对不起你摸晒衫我前面，他都没感觉、他闻到你那阵味，或者他要甚至会刺到你流血，你见到你血那種熱和腥味，他才聯想，即是他那個生命里面的頭先講深層意思就係先可以撻翻著佢個火啊！ 即係以前好興玩嗰、那個叫咩窒息高潮嘅，就係話佢就攣到你就死嗰下，係啊，攣到你就死嗰下，就死嗰下咧就個高潮就嚟啦咁樣咯。 寫一樣，其實高潮就係頭先講刺激翻佢個生命生存嗰種慾望。咁其實而家講緊咧就係佢故鄉喪失啊，認知喪失咧，佢個生命力生存慾望係生存慾望係降低嘅。咁但係人好矛盾㗎嘛，我明明係动物嚟㗎，我点会想死呢？咁佢自己里面有个机制呢，就係去千方百计呢帮佢自己去撻返着佢嘅。咁所以呢个过程呢，如果我哋轻松啲讲呢，你咪闻下底裤囉、或者係对唔住搵啲嘢嚟自己睇下囉。 但佢基本上要不断升级㗎啦，佢唔可以长期咁去闻底裤㗎嘛，可能 冇错冇错， 去到某个位 即使你 都系冇乜， 即系可能啲人拍药丸啊、滥药咁样，最初一粒啊，拍翻咗十粒， 冇错，就入嗰个我哋叫做一个我哋叫做我哋感知上面嘅一个好悲哀嘅一个机制一个法则。人嘅感知咧，头先讲。佢系有上冇落嘅，你要即系佢已经即系譬如我哋举例搭车咁啊，咁咩叫感觉啫？我哋行路觉得 OK 嘅，一旦你有骑单车啦，咁你觉得单车舒服快咗，咁你就唔会行路啦。跟住有车坐咯，跟住有地铁咯，或者你再轻松啲，有人帮你揸车嘅咁。咁其实呢一种嘅上咧，系落唔到去， 即系翻唔到转头嘅。你唔使讲咩啊，你就系讲嗰啲电话。最初用部以前嗰啲接蓋嗰啲啦，咁啊覺得好好啦。跟住見到別人哋 iPhone 啦，跟住用人，跟人去用 iPhone， 跟住咧見到別人哋哇嗰啲咩啊咩 Plus 啊嗰啲咩，或者嗰個 Samsung 啦，嗰個 Mon 咧又大啲，跟住又去 又去換 喎。係啦，佢一旦追求呢啲我哋官能肉、官能嘅觀感嘅咧， 跟住你望翻轉頭，你覺得我以前點解用一部咁細嘅？ 都忍受到，係 啊。係啦，點解會忍受到嘅？真係好得意嘅呢種。 所以有啲人咧，佢有錢嘅時候，佢租咗好大嘅屋，買咗好大屋，到佢即係有挫敗啦，咁佢翻唔到轉頭嘅，佢好辛苦，接受唔到嘅。咁呢一個咧，心理學上我哋好積極地講咧，呢、這個叫上進心，即係上進心係好嘅，但原來上進心咧。是落不得回来。所以成日我们都讲劝一些人有挫败有什么不景气的时候呢我们要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说话就是帮一些人呢原来人是退不到步的。因为退步是不可以接受因为我们其实都有自细就教育小朋友你成绩退步了不得的。你业绩退步了不得的。为了我钱少了不得的。为了朋友怎么全部都不可以退步。好危险噶呢个概念，但系 攞五十分嗰个开心过九啊九分嗰个， 所以成日都话你 哇，系 啊，你咁细个就考第一嗱，惨啊！你点算啊？你一跌落嚟，你顶唔顶得顺咧？ 要 keep 住咯 ，keep 住自己考第一，好辛苦咯。 系啦，除非你一路 keep 住啦。咁但系讲翻咧，就落翻原来人全部感官都系呢个法则嘅。咁、所以如果佢我哋有时讲治疗嘅概念又好，或者系叫辅导嘅立场，我哋帮一啲人，佢可能两性冇咗感觉嘅时候咧，理论上吓，其实佢就要停嘅，要戒嘅，停咗佢先。直至到佢， 好似有啲人會咁樣輔導噶嘛，要尋求輔導噶嘛。 要停啊，有嘅有嘅，唔少嘅。不過而家啲人就唔會識得要，即係佢唔會覺得有方法，佢覺得自己係咪即係佢唔會諗可能有人幫到佢嘅。 O、okay、K， 因為佢已經而家嘅人佢係自我中心或者叫做自閉到咧，其實佢乜嘢嘢都係發生喺自己個圈世界裏邊。呢度同我哋今日嘅題目都有關嘅。 可能佢選擇喺 Facebook 呻兩句仲好過。 嚇，佢中意做乜都得，但係佢未必覺得需要或者會有人幫到佢。因為佢世界而家係已經惡化到係只係自己一個人嘅世界。 唔係你咁尷尬點講出嚟啊？話我哋夫妻冇咗感情，冇咗呢種性慾啦，咁樣可唔可以幫下我哋咁啊？ 通常呢啲説話，啲男人咧就會同佢啲小三講嘅。我同我老婆冇咗感情， 咪就係咯？你點樣尋求輔導？ 女人唔會隨便講俾人聽，因為女人如果咁講咧，聽嘅人佢就要好小心。 嗯， 因為你點解講俾我聽？除非我是做这个工作我在工作上我可以帮到你。 跟隔离的男同事讲。 你跟隔离的男士讲个男同事就要拗头 闺蜜讲。 就要想为什么你讲给我听。 想为什 么你。你是不是想搞我先 好 我会想错。 咁人哋想错这个就是刚才讲的那个行为科学的概念就是你这样讲他这样听可能讲者无心听者有意你那个关系就复杂了。所以我们的人际或者对话是很麻烦很麻烦。咁頭先講到咧，當一個人個感知佢一路升一路升一路升落唔到嚟嘅時候，始終有一日會惡化到一個地步咧，就係、是、去到係出血，去到窒息，去到咧 同生命有 去到再大啲嘅我哋叫做官能上嘅刺激，佢先至有感覺，唔好話快感啊，好悲哀噶 感覺添啊， 先至有感覺噶啫。所以而家你譬如而家喺网上面手机上面咪好多群嘅乜群、 啊、 你啱啱加入一个群嘅时候你咪搏命可能哎呀回应一下 喺度铺啊不停铺 啊 但你整下你发觉咦原来冇嘅个个都冇回应个个都系自然自语啫喎 系啦嗰啲咁嘅群组我真系顶唔顺 系啦咁你会觉得好呢个其实对你嚟讲系啦对你嚟讲已经冇咗刺激噶冇咗兴奋你老化咗啦好快程度你就已经老化啦嘛。最初的時候可能 會好痛苦喎、啊，做人真係。 所以 做人不嬲痛苦㗎啦。 唔係老師，我想講少少嘢先，因為咧，我會有一種感覺就係、是，不如你唔好俾自己進步啦，永遠停留喺呢度算啦。 阿花家姐，你講咗自古以嚟各大宗教或者係道家思想裏邊好關鍵，點解要人哋清心寡慾？ 真係咁，哎呀，原來我 係一個好高嘅修練嘅方法。 點解嗰次我要你背翻首《歸園田居》翻嚟啫？就是要你回鄉下感受下原始的生活嘛。 叫我回鄉下。 Reset。咁其實呢個是唯一的方法。 好。咁我哋回嚟呢又 reset 過啦。我哋要繼續。 我家回鄉下先。 回鄉下先。好回嚟再傾。 有一樣很重要就是飛咗啊王 Sir 最唔鍾意嗰個。 係啦一腳踢咗出去。 就係花家姐已經踢走咗佢啦。 今集的題目咧係阿花家姐指定要阿上官師傅講、 哦。 本身原本個題目咧，花家姐好想聽，花家姐話今日我唔喺度啊，不如下 幾衰？你話呢啲主持人咩主持人嚟嘅？自己唔喺度咧，又唔俾人哋講。 臨時就要阿上官師傅轉個題，都係花家姐自己想聽，佢永遠揀曬自己中意嘅。 你假設我哋三個人行下山，我突然間唔見咗，然之後你周圍都揾唔到我，以後都揾唔到我，依世都揾唔到我，咁你會點啊？ 由佢咯， 由佢咯， 由佢咯，唔系点啊？ 死嘢啊！成日讲我坏话，睇住嚟啊！我唔会就咁算，睇住嚟啊！我唔会就咁算。